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向外国政党领导人和国家元首发去复电，表示感谢他们来电祝贺他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发去复电的有俄罗斯联邦总统、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兼古巴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古巴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总统、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刚果共和国总统、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乌干达共和国总统兼全国抵抗运动组织主席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他们来电表示热烈的祝贺和祝愿，深表谢意。金正恩同志表示坚信两国之间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发展，并祝愿他们在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